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哥与阿石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对石林把歌唱，多听石林会打花。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 阿黑哥 阿石马， 阿黑哥 阿石马。北一幅画， 石磨的清香多几马，石孩子竟敢是妈妈，天早的石林神话一听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神要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冰演唱的《依旧辉煌》。冯建雪带出的《三十里名山，二十里水》，崔福顺带出的《农村四季歌》。 门关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《男子汉去飞行》，黛玉强带出的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单秀荣演唱的《猜花》。 蓝天上走着一对年轻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，问何时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，问何时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英雄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潇洒和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旁住我成功，请我们用彩色拉眼变着花花，请我们夜航归来烧灰烬的星星。飞翔的生活并非浪漫神话，我去过风云才能走出冬天空，蓝色的日记我们写满了勇敢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要去飞行。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，问何时那银幕上的银牌英雄，问何时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 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英雄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。哦，

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伊曼杜达，勇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伊曼杜达。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， 亲儿放纵啊。